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听天地。 出身贫苦的农村兵姜世安，爱上了大校的女儿韩林，老家给姜找了一个没有文化的未婚妻。这时姜世安陷入矛盾之中，韩林对姜世安是何感觉？姜世安做出了怎样的选择？而两人之间的牵绊才刚刚开始。欢迎收听小说《大校的女儿》，演播九杰。 接完胖子的电话，我缓身上楼。 珊珊，找你的。 找我？谁呀？ 还能是谁呀？ 珊珊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安，接着向门外飞奔。我对着他的身后高喊： 哎，不管是谁啊，你今天晚上没空。 他哒哒哒的下楼，头也不回，一只手放脑后，冲我摆了摆。两分钟后他回来了，整个人竟是通了电似的大放光彩。一进门就去找他的包，找到了就往外走，快走到门口了才想起了我这个人，想起还应当跟我这个人说一声。 嗨，音乐会资金落实了。 啊？ 今天晚上就开吗？ 他总算耐心了一点。 得及早准备啊，他说让我给他当主持人，那么多事儿呢，你想。唉，我走了啊。 深深走了，我站在原地想了想也走了。当然不可能去冷饮店去看电影，一个人像个傻瓜。我去了公园，正是夏季公园里一天人最多的时刻。一个清清爽爽的女孩迎面走来，身边走着个干干净净的年轻人，戴副白边眼镜。年轻人在说话，女孩在听，时而微微颔首，眼里含笑。看样子两个人还在初级阶段，各自正努力扮演好各自的角色。他们与我擦肩而过，年轻人的谈话飘来，是些富于全局性的话。中国现行的政策啊，体制，小平同志说过。这类话如果听众是我，我怕会不以为然，至少在心里。可那女孩听的是如此专注，津津有味。所以说啊，谈恋爱就应当在年轻的时候，于天真混沌中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透彻是激情的天敌。深深说，胖子说我缺少女人味儿。当时深深就反驳他了，他还缺少女人味儿啊，小巧玲珑的，我却比我强多了。深深的反驳不用说，是为了诱着丈夫往下说。往深里说，做妻子的哪有不喜欢听丈夫批评别的女人的，尤其喜欢听丈夫说别的女人不如自己。果然胖子就说了，嘿，他可比你差远了，他呀太聪明太透彻。深深告诉我这些话时，我嘴上虽硬，心还是被刺痛了，深知这样一个缺点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多么的致命。身为女人而缺少女人味儿，等于在女人这个事业上被判了死刑。诚心诚意的想改，比如说装傻装天真 装温顺。岂知装就是那么容易的吗？装者表演也，要么得有天赋，要么得经过专业的训练。北京两所与表演有关的著名学校每年招蜂引蝶般能吸引来几千名少男少女，一学四年，毕了业就是大学本科，也是学问。我来的这个公园叫紫竹院公园，园内有湖水，有翠竹而不是紫竹，还有充足的新鲜空气，门票却只要5分钱，现在已经涨到了2块，其实还是等于不要钱。傍晚，夕阳的七彩在湖面流溢，鲜艳热烈，如印象派的画。走累了，捡一条面向湖水的长椅坐下，半眯起眼，极力把湖想象成海。我在海上生活了12年，第一次见到海时，我16岁，穿一身没有帽徽领章的新军装，乘登陆艇进岛。那天的海是浅灰色，海面平静，如一块巨大的玻璃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同来的兵们被他的辽阔气势震撼得呆了，半天才有人说出话来，说的是啊。那一刻我也惊讶，原因却完全相反，我感到了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熟悉亲切，仿佛和他相知多年。40分钟的航程，我始终站在登陆艇的甲板上看他，他也看我，柔软明亮，闪闪烁烁。没有人告诉我，没有人知道我将要去的那个小岛是我父亲的出生地。父母孩子多，工作忙，对我们难有现在家长对孩子的那种重视和交流。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我的老家是哪里，父亲母亲来自何方。当兵几月后，父亲才在信中告诉我说，我所当兵的岛就是我的老家。顷刻间，所有的迷惑如潮水般退去，谜底显现。我的生命原来与大海是一脉相承的。当年父亲参军离开了他，几十年后我参军回来，16岁到28岁，海是我青春的见证。哎，这里有人吗？请问。我从梦中醒来，抬眼一看，面前立着个戴眼镜拎皮包的高个中年人，面容清徐文雅，是好人。于是只好说啊，没人，我不能昧着良心。中年人坐下了，稍事沉默，开始说话。两个人坐在一起，一言不发也不自然。他选择的谈话题目是关于人性。人的性欲啊，如同食欲，好比肚子饿了就要吃，非常的正常。南方口音，做学问的人常常有的南方口音，态度坦然平静诚恳，一如人们谈论电脑信息、两伊战争、社会主义。而我却止不住的脸发烧，相形之下倒显得是我心中有鬼。好不容易抓空说了声再见，不说不行，对方是如此的彬彬有礼。我跳起来拼命的快走，不能跑，没有跑的气氛。我边走边偷偷回头看，怕那人追上来，人家却根本不追。这一点也不是通常概念中的流氓，但是只能更叫人心情沮丧。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大笑的女儿》。 胖子大名王庞，因为长得比一般人胖点儿，又因为名字里有个庞字，就被魏深深昵称成了胖子。人常常把婚姻比喻作鞋，别人看着好看，自己穿着舒服是最好的鞋。魏深深的鞋就达到了这个标准。头一次见胖子时，他们还没有结婚。深深为我们双方介绍：韩林，我朋友；这是王庞，我朋友。我握了胖子伸过来的手，那手倒不怎么肉，然后微微扬起脸看着他说：哎，你是歌剧院的呀？他是哪儿的我当然知道，为的是找点话说。男一号，深深抢答。你们歌剧院多少人啊？ 好，500来人， 胖子回答。 这么多啊？我们团还不到100。 真正能干活的呀，顶多250。 那250呢？闲着呀？ 闲不着，那250啊，骂这边干活的250。 听了，我笑得弯下了腰去。深深不笑，光顾自豪了，眼睛盯着他的样子，满脸放光。深深是我们剧团外形条件最好的演员。胖子与歌剧院的男女众胖子比起来，也得算是身材姣好。要是他们俩上街，那就是街头艺景，都高高大大，都气质文艺，犹如太阳和月亮同时出场，令人目眩。要是他们俩在家，那14平方米的小窠就是一个容器，专程甜蜜。时常星期天的二人早餐会研制午餐、晚餐，饭菜飘香，笑语绵绵，边说边吃，边吃边说，物质和精神并驾齐驱。所以啊，深深对我说： 我要是你啊，我一天也活不下去。 所以深深要不断地给我介绍对象。带孩子的单身父亲，比我小6岁的未婚硕士，快退休了的中老年官夫。通常从人们给女人介绍的男人类型，大致能看出这个女人在人们眼中的价值。但这条规则不适于深深，他是个规则之外的人，做事基本不走脑子，全凭情绪，想起一出是一出。所以不管他给我介绍什么样的人，我都不沮丧，不兴奋，宠辱不惊，或者说无动于衷，并且也不去见。被逼不过，见过2个到3个，也都是一面之后就没了下文。楼道里电话铃声又响起来了，已经不知这是第多少次了，一声声的，听起来一声比一声高，焦急的，声嘶力竭的。没有人去接，尽管从电话响第一声开始，楼里的所有耳朵便都竖了起来，我也不接。房间不便敞门，空气不能对流，蒸笼似的热。我的着装已经从简到上面胸罩，下面裤衩的最低限度。多少次想就这样冲出去接一下电话，万一是找我的呢？有几次甚至都站起来，都走到了门口，都拉开门要冲了。可是在最后一刻被理智劝住。至于穿好衣服去接一个不一定是我的电话，我想都不想。一个单元里多少户人家，一天多少电话呀，要都去接，穿衣服脱衣服，上楼下楼喊人。不不不，与其这样，我啊，宁肯把找我的电话一块牺牲了。想来大伙儿也都是同样的心态，同样的状态。正是下午时分，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我正在房间里看燕南的信，侧身坐在写字台前，脚浸在凉水桶里， 电扇开到了最高档，正对着直吹。信是这样写的：韩林，你好。收到这封信，先不要回信了。我要去军区政治部的卫生所了，正式调去。后天出岛，等到了那边，有了具体地址，马上给你写信。我怀孕了，还是这次探亲时做的孽。他来的不是时候。你知道，我正在准备考研，打算毕业后去军区总院。做医生啊，终归是在大医院好。这下子全完了。本来想不要，可是四处都是反对的。他家里，我家里，还有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好豁上去了。去卫生所那种地方，业务肯定荒废。可是啊，好处也不少，离家近，工作轻松。现在啊，我再怎么振作，也抵不住这肚子一天天毫不留情的长大。孩子生出来还得养，一个人在岛上确实不行，去军区总院的事儿只好再说了。哎，你是怎么回事啊？跟上次信中提到的那个人怎么又散了？原因也说得含含糊糊，什么才华平平，缺乏男子气，这也能算作理由吗？才华平不平得看跟谁比，跟我比，跟你比，还是跟诺贝尔比啊？也许你说的是跟你比了，什么他在他们班毕业出来的那波人里也就是个中等，不论创造力、组织能力、开拓精神。你在干什么呀，韩林？考核干部吗？提拔接班人啊？找个比自己强的，过去我们常常这样说，我们追求才华，追求地位，追求超群出众。韩林，这完全是十八九岁少女的心情，是不了解生活的复杂性产生的天真，是普遍存在于女人当中的虚荣。靠别人证明自己，靠别人提高自己。可是韩林，你是一个有事业、独立性很强的女人，你的价值已经完全无需对方证明提高了呀。你需要的呀，是一个切切实实的爱人，平等相处，心心相通，彼此关心体贴。而这一切不是组织能力、开拓精神所能提供给你的。你务必转移自己的视点，把注意力放在一些不起眼的事情上，比如说他和周围人的交往，对父母的心肠，对工作的态度，这些。关于你说的男子汉气，我不知道你所谓的男子汉气是指什么？指长相吗？不能是小个子、金鱼眼、红鼻头？我告诉你吧，对长相的要求务必要宽容。我认为啊，只要不引起生理上的反感就可以了。结婚后，我最不重视的就是对方的长相了。相反啊，我讨厌他的总是自己感觉不错。要知道，当年我为他的八字眉曾经多么遗憾啊。总之啊，这些东西在生活中实在是太没意思了。也许你指的是气质，但是气质不是能一目了然的，谦恭不是无能，随和也不是软弱，动辄脸红的人也许恰恰是最坚强的人。哎，韩林，对了，江诗安来咱们医院住院了，胯关节后脱位，演习时候受的伤，手术啊挺成功的，现在外科正给他做皮肤牵引。你知道人家现在是什么了吗？团长。你想象得到吗？当年咱们连那波男兵里最不起眼的一个，成了最出息的一个。所以说啊，人不可貌相。韩林，切不可形而上学，不可接受小说电影为我们提供的模式，不能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成见。告诉你吧，婚后和婚前对对方的判断喜好，有时候啊，常常是相反的。我现在啊，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所谓的男子汉的傲慢了。韩林，我都要做妈妈了，你还整天寻寻觅觅。说残酷点儿，找对象有时候就像做买卖，不适当的要高价，错过机会，最终啊，会 会使自己的商品大跌价的。婚姻可远远不是你我所想象的那么神圣，有点像买生活必需品，买不着好的就买次的呗，因为你必须啊。人生应当正常和完整。这样说啊，可不是让你凑合，是要你实际点。对你来说，对方能对你的事业和工作有所帮助固然更好，但是一般来说，只要没有妨碍就可以了呀。要紧的是啊，生活中的协调关心，望你会识别人，切不可把长处当短处，短处当长处。好了，韩林，就到这儿吧，我得睡觉了，明天啊还有手术呢。燕南。对了，韩林，江诗安跟我要了你的地址，他给你去信了吗？江世安当上团长的事儿，让我颇生感慨。我燕南和他是同年兵，当年一同去了海岛部队通信连电话排，后来燕南上军医大学，我改行去岛外的护训队，江世安仍留在岛上连里。他刚当兵时的样子至今我脑子里还很鲜明，黑、瘦、矮，穿最小号军装，手都露不出来。如今却是团长了，手下有1000多号的人马了，而他同年入伍的战友们，如我，如燕南，才只是区区的营职干部，差着多少？端的是人不可貌相，世事难料，命运诡谲。 韩林坚强、热情、努力、乐观、热爱生活，但对待感情上，他的弱点给他带来了一段不幸的婚姻。当他意识到并开始审视江世安对自己的感情时，他已经明白了感情的真正意义，志同道合，相互扶持。江世安在无法对感情随愿时，仍远远地关注着韩林，在他需要时给他帮助。虽然他们一直互相关心、互相支持、互相爱恋，可他们从不越雷池一步，保持着这份美好的感情。小说《大笑的女儿》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王海玲，演播九杰，编辑张璐。从连队分手后，江世安只给我来过一封信，信中说家里给他定了个对象。我想起和他初识的时光。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大笑的女儿》。《大笑的女儿》曾被人誉为中国版《廊桥遗梦》，剧情围绕4名男女军人的成长经历展开，讲述了他们的生活与感情。军人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面对爱情、婚姻和责任，又将如何抉择？这部作品没有其他军人戏的战争大场面，但胜在情感真挚和细腻。剧中相恋的男女主角，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能走到一起，带着缺憾的唯美。小说《大笑的女儿》，12月28日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是由一个个故事串起来的冰糖葫芦。 儿子，麻利儿的到合作社打金酱油去。 肯杰让别打退堂鼓，这个面

见经典。 1931年9月18日。